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34首，送李中丞归汉阳别业，刘长卿。流落征南将，城区100,000师，罢归无旧业，老去念名时。独立三边静，轻声一见知，茫茫江汉上，日暮复何之。完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